八只小金龟。从前有个小伙子，名叫乌敦，跟妈妈一起过日子。他家没有地，日子可不好过了。乌敦跑到荒山上去，想开出一块山地来种点玉米。这荒山坡很陡，石头又多，可不容易开了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乌敦就扛着锄头上山去，一直干到天黑了才回家。他就这样白天黑夜地干，两只手上磨出了八个又厚又硬的老茧。这荒山脚下有个小水潭，乌敦每天回家的时候总要跳进去洗个澡。有一天天热极了，他干了一天的活，出了多少汗水啊！锄地扬起的土都让汗水沾在身上，脏得很。他回家的时候路过小水潭，又跳下去洗澡了。擦呀擦呀，他把手上八个又厚又硬的老茧擦下来了。老茧掉在水里，变成了八个小金龟，爬的爬，游的游，好看极了。乌敦觉得很奇怪，不去碰它们，也不去捉它们，洗好澡就回家了。晚上，乌敦睡在床上，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。他太累了呀。半夜里，他忽然听见泥桶里嘻嘻沙沙的响，他想一定是老鼠在爬。他不敢也不喊，反正米桶是空空的，一粒米也没有。他把头一歪，又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乌敦起来一看，呆住了，米桶里满满的，米上面爬着八只小金龟，正在吐米呢。打这以后，他家的生活就好起来了。可是乌敦还是每天上山去开荒种地。村里有个懒汉叫做申长，听说这件事情也跑到小水潭里去洗澡。可是他呀，什么活也不干，一双手白白嫩嫩，一个老茧也没有。他洗呀擦呀，洗了好半天，水里哪有什么小金龟呀。他想，我没有捞到小金龟，不会去偷嘛。晚上，他扛了把锄头，在乌敦家的墙上挖了个洞，刚刚把脑袋伸进洞里去，八只小金龟一起爬来了。他心里说，我的运气真不错，不用我找，小金龟自己来了。哪里知道，八只小金龟跑过来，一只咬他的鼻子，一只咬他的嘴巴，一只咬他的下巴，两只咬他的耳朵，还有三只咬他的头发。第二天，乌敦看见申长问他，咦，你怎么了？头上掉了三撮头发，鼻子、耳朵、嘴巴全破了，瞧，下巴还开了个洞洞呢。申长呜呜呜地哭着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